好，翻嚟第二節自取太平山。咁啊，呢個五居總辭咧，阿 Q 仔，你覺得即係如果真係失敗咗嘅時候啦，其實會唔會話即係好似我頭先所講，會唔會對呢個嘅即係民主嗰個嘅道路係我哋跨咗一步咧？其實 唔係，其實咁講啦，你作為一個政治運動咧，你要分下兩個層次講，一個應然嘅問題，即係説嘅問題啊，説別嘅問題；一個咧就係實現嘅問題，即係實際嘅問題，即係意思嘅問題，係咪啊？應然就唔使拗啦，即係我都同意。咁啊，以前仔嘅文都係講啦，但係而家反而咧就係當我哋同意咗啦，點樣將呢件事變成一件即係真正嘅事？這個呢個咧反而咧你就唔可以純粹從理想出發嘅喎，你又要做一個實際嘅評估喎，即係關個現實係點樣喎？你唔可以用你主觀意願去代替個客觀現實啫嘛。如果唔係咁咧，就是、左傾右治病，你衰硬咁樣，即係咁講。嗱，如果你用個客觀去評估咧，係有一定嘅難度。我只係講過，如果你唔係一個泛民嘅統一戰線，拉唔到主流民主派落水，主流傳媒唔會幫你助拳。你一定要咧，其實你發覺咁多次咧，即係喺回歸之後即係當民主派最大聲勢嘅時候，所謂啊，即係個人到最大聲勢嘅時候，都係最大危機嘅時候先出現噶嘛。譬如03年就係啦， 係 最大危機啊，係咪先？即係你係令到好多其實平時都唔係咁政治性嘅人都覺得 走曬出嚟咯， 覺得咧你唔出嚟唔得啦，因為點解？因為當時嗰個問題咧就唔係淨係即係反23條，即係唔係淨係民主嘅問題，其實23條啱啱就。是食正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好多人覺得自己的個人自由都會受到威脅嘛，好大鑊嘛，他就算不支持民主都覺得喂自由是香港最基本的東西，以前雖然都沒有民主但都有自由啊，起碼是民主政府，如果你自由都哇分分鐘差都隨時可以入屋守屋的，我冇好大劑，所以比你當時來講你根本連黑社會都會出嚟係即係遊行去，呢個事實嚟噶嘛？但係有錢都會啊！ 但係 Q 仔，香港人就係咁噶咯，即係你啲議題咧，你唔殺到埋身咧，真係去叫做影響到自身嗰利益。 所以你技術上，你今次嚟講，你唔可以淨係用過，因為理論應然贊成雙普選係一個應然嘅問題啊嘛，但係唔一定係一個實現嘅危機嘅問題，你一定要將呢件事變成一個大家都係重大危機咁，覺得係非出嚟表態不可。你先有可能咧去到最高嘅票數，即係六對四啊嘛，所以你就算啦，譬如阿長毛舉翻阿陳太同阿葉劉淑儀嘅例子，係不足以咩嘅？你從甚至細心去分析咧，其實有啲即係 in general 支持民主人咧，走去都有投票支持阿葉劉淑儀嘅，即係咁講係咪先？所以嗰個有少少唔同，嗰個有少即係第一就係有好多仲係因為呢個廿三條嘅問題而反葉劉淑儀，第二就因為陳太嗰個所謂民喺主流。主流民主派嘅陣營裏面或者主流傳媒裏面當正係一個民主嘅領導人咁嚟吹谷，所以變咗嗰個對決同今次嘅情況有少少唔同。呢、這個真正係其實係對要啲群眾嘅了解嗰陣時咧，其實一個係好認真嘅政治概念嚟㗎嘛，即係話你去 buy 公投呢個概念，係覺得公投咧去表達自己意願咧係一個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喂，呢、這個你好客觀嚟講就唔係一般嘅普羅市民裏面可以達到呢個水平喎，你一定要通過。好積極嘅長嘅宣傳，去將呢樣嘢，將呢個信息帶到去群眾，佢先可能動員到即係投票。如果唔係， 又要傳媒煲咯， 係啊，你要傳媒煲喎，全部變成一個好熱烈嘅議題。咁仲要就係話，所以變咗係有個問題就話，如果你即係變一個兩難，如果你出招先咧，你唔知佢有咩後著，因為佢可以有個後著用嗰樣嚟化解你噶嘛。 梗係啦。 咁但係有個好處就係變咗求人得，即係點啊？即係求人得人啦。你呢度開呢個高價就落地還錢咧，起碼逼到佢嗰個。即係政改方案咧，就會民主啲。 哇！但係 呢個好處噶。 喂，但係咁 主動性係，即係主動係，即係主動喺呢度噶。 但係咧，而家講立法會選舉啊嘛，咁如果一辦選舉論壇，喂，啲傳媒唔係同你玩呢一鋪嘅，係同你講下個區嘅選區裡面嘅問題啊。咁 唔 係嘅。喂，如果有啲人飆出嚟選，有啲柳玉成啊、女版柳玉成啊、男版林依麗啊，喂，同你又搞局又拆散曬攞啲 attention， 喂，你冇得唔喂？因為你按照 呢啲 嘅守則，你可以咁話。 我有少少唔同意，因為點啊？如果你今次達到前面條件，如果你真係統一嘅時候咧，去呢、這個競選就唔係逐個區咁樣做噶啦，係全港一齊做嘅。 你泛民 一單議題㗎啦， 泛民自己 agenda setting， 咁你 係單議題咁做 嘅。傳媒嘅道德操守，你都要睇人哋 set 啲咩 agenda， 對手出嚟。我要喂，我中意玩翻。 唔係你出 邊同你癲啦？如果我係柳玉成，我係林依麗，我中意講翻包二奶問題啊，選區裏面嗰啲唔得。 成唔到議題嘅，因為強嘅元素太過遠，成唔到。你係一面倒，所以我講個前提就話，主流民主派都掰咗你意念，佢背後嘅宣傳經驗又掰咗你意念， 喂， 全部一齊吹 嘅。但係個主持人控制個 setting 啊，主持人中意分翻話民生問題、經濟問題，咁佢都要拆解，佢搞親 forum 都係㗎，要講經濟問題呢一 part， 呢一 part 咧就講呢一個中港關係問題。喂，咁你個傳媒唔會同你一齊癲㗎？ 呢個咪話睇你將嗰、那個。 即係所以話呢個係一個 campaign 嚟咯，個 campaign 就講個現實啫嘛，即係你能 夠 有咁大嘅政嗰個政治能量係令到咧係成個議題 set 到，呢個係講你力量咯。 喂，但呢個政治能量係大到可以扭轉傳媒一貫做 election forum 嘅操作。 但呢個我覺得係相對難啲嘅原因，就因為你其實個客觀嘅基礎唔夠啊嘛。即係佢好多其他啲梗係唔會幫你合作㗎啦，唔通升到同佢合作咩？係 咯，佢點會？ 你只能得蘋果，或者 點會跟你？ 蘋果就逼到明報或者你嘅信報都會跟。 但係點解傳媒搞競選論壇係唔會跟住你泛民嗰個 agenda 去俾你牽住鼻子走㗎嘛？一定會講下經濟啊，講下民生啊，講下交通咁樣㗎嘛？咁你點？ 有可能嘅，咁但係個問題話主要就係睇你嗰、那個。就政治運動嘅能量係點啊？所以變咗你一開始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咧，就唔係等到去論壇做啦。因為點解咧？你當喺運動去做嘅時候咧，就所有政黨落水咧，就未有 candidate 咧，都已經可以宣傳噶啦。我哋宣傳， 唔係即係你有信心到話趙應春啊、袁志偉嗰班咧，梁家榮都會跟住。如果泛民做到個議題，都要跟住泛民。 唔係呢個好大嘅工程嚟嘅，譬如話，如果你去做一樣嘢嘅時候，你可能未選之前咧，你已經落曬區去做簽名運動，去 sell 呢樣嘢，已經係 solicit 緊，即係差唔多已經係攞緊票。你要咁樣做嘅，明唔明？唔係再用以前傳統嗰種方式嘅中選舉，即係咁去做，唔係咁樣做噶，所以係一個好大嘅 campaign 嚟。 好大 嘅 真係， 你唔係大嘅 campaign， 你根本做唔到呢個勢出嚟。 Q 仔算唔算係一個即係好似我係一個編劇咁樣，未有演員嘅，我就已經即係 sell 先嘅咧？其實 咁你咪要睇翻你有冇，即係呢個係另外認為嘅。即係最難度最高嘅地方就係嗰個主觀嘅能量係唔夠啊嘛！而家泛民主派咁啊，佢而家意念都未統一到，佢哋自己都可能自己提翻啊，包括啲學支持民主嘅學者，支持全部都提翻好多啲相反意見，即係佢喺個意見上根本都唔統一得到，你統一得唔到嘅，你根本唔夠有足夠嘅 force， 你可能喺早段提呢樣出嚟咧。大部分嗰啲精力咧，就浪費咗佢咧，就自己同自己拗，你明唔明？ 所以 自己同自己拗餐懵嘅時候，佢因為越拗得多咧，嗰啲傳媒就可以即係特別係想反你嘅傳媒啊，就或者扮貌似中立嘅傳媒咧，就可以做策攬會啊？點解佢將一個 issue 變成好多個 issue 啊？嘛，咁你咪搞到啲羣眾咧，大部分通過傳媒去了解呢樣嘢噶嘛，大部分羣眾都唔知佢真正嗰個意義喺邊度咯。就真係俾你嘥出曬，好似你提咁啦，嘥出咗去經濟問題，去其他問題。 一般補選係咁啊，佢好似大條道理，一般補選係咁。 結果咪做唔到你想做嘅嘢咯，你明唔明？你做唔到自己。 所以如果你下一次八大電子傳媒上次兩太咁樣又搞合作嘅論壇嘅，你好難搞啊，因為你要八大電子傳媒有共識，係咪同你一齊癲先？ 唔係，所以你嘅運動咪要講一樣嘢，就係你嘅對手唔係淨係，即係根本反而唔係淨係，即係你仲針對埋香港現實嘅條件，即係包括對你，即係對。實質上已經係歸咗邊位支持建制嘅傳媒，你點樣去扭轉呢個局面咧？ 喂，呢啲係一啲都唔易啊！ 呢啲梗唔易啦，要好多橋，同埋要好多橋啊，明唔明？ 同埋 要好多橋令到呢樣嘢變成一個即係一面倒嘅 issue 先至得嘅，唔係咁簡單。因為話你提咗意見就 OK 嘅嘛。 可能之前做另一個公投要睇下應唔應該咁玩法因為佢大條道理到不得了㗎。喂，我按返我 professional ethics， 我係真係按照返一般補選嘅玩法，我係真係唔需要去 buy 你㗎嘛。你頭先講嘢係 overwhelming 到係唔可以唔敢做唔得嘅咁。 唔係，而家最大嘅問題呢就話，即係如果即係中共係聰明，或者唔係一定聰明咁，而係呢即係正如我個分析就而家都唔知道究竟嗰條習近平呢係玩咩招數。如果唔係的話呢，佢就可以由你而家開始提去到真係城市即係而家估計可能去到10月11月啦，係咪即係要先出現呢件事嘅時候啦，佢全部呢就已經係可以將你即係講一輪無謂嘢，即係唔同嘅人講噏唔同嘅嘢啦，陳家南陳家南噏化羅強羅強噏化就問會唔會噏化噏到亂曬大龍啦，即係將個 issue 變成即係搞到亂，即係亂曬就唔一個清晰嘅 issue， 模糊佢咯， 模糊化咗啦。第二就係你變咗發空權咯，佢唔接招嘛。咁你當你即係作為一個 issue 咧，即係一鼓作氣，再而竭，三而衰噶嘛。你煲唔到上去嘅時候咧，講得兩講，你自己香港人嗰啲嘅特性啊，即係包括你知道香港嗰個傳媒生態嘅特色啦，就係真係即係呢個新市鎮三咪香啫嘛。你有冇個 issue 你炒到嘅時唔成事的話咧，就唔再炒就冇用啦。佢根本唔會再幫你講，佢認為冇 new sense， 明唔明？ 即係再講都 可能又報咗第啲咩 lemo 啊，即係煮啲嘢出嚟，你明唔明？即係你要注意一樣，即係其實永遠香港搞政治有陣時要打傳媒戰爭。點解喺過去好多次啲咁嘅即係大型性群眾運動，其實即係就算你點真係肥佬嚟都好啦，其實佢起咗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啊嘛，就係、是、佢有一個傳媒機器，佢又識 set 嘅 agenda， 一路咧就係好有計劃地去煲一件事。咁但係咁講，以佢 咁大嘅影響都唔係次次煲得掂啊！你譬如今次七日都唔煲唔到廿萬人出嚟啊，即係咁解啊，唔知咧。所以變咗呢個唔係真係咁簡單，唔係話淨係嘅意念啱咧就一定掂喎。即係應然間冇人，我唔會同你拗係咪？實現就係一啲好多啲好 practical， 都唔係話好多而家提出相關意見嗰啲人講，我唔係嗰個 point， 我認為你嗰啲相關意見咧全部都係廢話嚟嘅，即係蔡子強話揾馬我覺得，反而喺一個具體地，你用咩辦法係可以 engineer 到呢件事咧？呢個先反而係一個最大嘅考驗，因為个历史上证明咧，其实泛民主派系从来未真正搞过一次民主运动啊嘛，系冇搞过一次政治运动啊嘛，包括六四都系唔系你搞出嚟嘅，大佬系嗰个局势系吹过到啲群众走出嚟，系领导个运动，其实系跟后边啫嘛，所以其实以最有经验啊，搞得运动最多嘅萧华咧，其实佢最清楚呢样嘢，佢成日都系跟喺后边嘅， 嗯， 所以佢只不过今次逼到埋身，佢咪用呢个招嚟化解啦， 嗯， 即系将即系以進為退咯， 仲要幫民主黨射一射， 係啦，跟住掟個波掟翻出去，等你包咩？佢哋唔需要，即係唔使民主黨自己孭曬，係嘛？就我覺得華叔佢諗法就係佢其實佢睇到嘅嘢咧，同我睇到嘅嘢都係一樣。佢其實都唔係咁大信心，即係其實你炒埋一碟，你諗下由1988年去到而家嚟講啦，其實即係你而家你一個粗略計算啦，將所有泛民主派嘅政黨，即係由最激進。去到最貓嗰啲加加埋埋嘅黨員啦，其實嘅人數同呢個八八直選當年嚟講係差唔多。 嗯， 八八直選當年高山大會上街啲骨幹係3000多人啫嘛，而家咪差唔多。最大黨民社民聯啦，1000個啊嘛。你其他啲咧600個呢一個即係民主黨，跟住公民黨都有幾百個，加埋民協啊、支主，加埋咪又係3000。 所以華叔好嘢啊！阿鬱敏咧，直情比喻阿華叔為咧李登輝喎，話佢時而浪漫主義，時而現實主義。佢話當李登輝要絕地反擊嘅時候，就要幾浪漫有幾浪漫；要鞏固權力嘅時候，有幾現實就有幾現實。你覺得鬱敏用呢番説話形容啊？华叔是一个时而浪漫主义时而事实主义的李登辉合不合当呢？ 你都可以咁讲，即是他又冇咁又冇李登辉咁巴闭，因为李登辉起码就是你好多台湾的群众会听佢点啊嘛。华叔嘅嗰个权威性只是去到就是支持民主嗰啲人啫嘛。即是譬如第一日震到泛民主派，冇人夠胆即是公然咧同阿华叔对着干啦， 嗯， 但系华叔系咪真系可以影响到大部分香港支持民主人就唔系啊嘛，大佬，即系唔好讲话香港民主支持民主嘅人都即系真正嘅 call 真系唔系咁多啊，即系 general public 唔系真系华叔讲一句就定咗调唔系， 喂，但系一你点睇阿华叔嗰个名单咧？即系个订咗五个人，你满唔满意咧？其实而家订咗五个人， 唔系，其实个名单唔重要，即系边个出嘅反而相对唔重要。 但系对佢嚟讲佢重要啊嘛，因为 对佢嚟讲就系 华叔自己话要知名度高系佢自己嘅，佢系佢 convince 佢自己出嚟 up 啊嘛，而家。 唔系，如果你讲真正知名度高，何秀兰唔系知名度最高啦，即系揾人 up 嘅啫。讲到佢点会高得过何阿余若薇啊？系就唔使以前。搭單跟住就微微啦，即係咁講。 或者華叔都好有漏洞嗰啲番薯。 唔係咯，即係你即係即刻搏佢最高啊！你講到計都唔係余若薇啦。 可能華叔話佢自己心目中最高 係 何秀蘭。 何秀蘭啊，何秀蘭今次贏到都係掹掹緊啫嘛，大佬啊，係咪先咧？李卓人就喺九龍喺新界西又掹掹緊啫嘛，呢個事實嚟㗎，咁係咪先？ 喂，咁但係所以而家最攞命就係咧，阿華叔而家就咁啊嘛。有所以有啲人就話咧，應該就民主黨就應該咧擁兩個。公民党拱一个，郁敏就话社民连一个，嗯，另外呢李卓人、梁耀忠、冯检基、何秀兰呢就抽身死丑，就唔好而家呢就佢哋四个抽两个出嚟就好唔公道嘅，就觉得话。 唔系嘉豪，你千祈唔好仲，因为呢啲咧，其实如果落咗呢度去讨论咩人选嗰啲，你中咗计嘅根本就系。 嗯。 同埋呢传媒特意反而想煲底。 或者你讲嘢少嘛，而家 其实系转移视点嘅。 所以 即系变咗好似咧，就边个牺牲？喂，好似出嚟选就变咗牺牲，喂，其实唔系牺牲嚟嘛，大佬啊，即系如果真系大家。統一咗意見作為一個運動嘅時候咧，就其實邊一個出都嘅意思。 你話 Lemon 都得噶，周秀蘭 啊， 即係或者阿 Freeze， 即係因為即係到時投嘅時候就唔係投呢條友啊嘛，只不過個差別就係當然個知名度高嘅人，即係佢嗰個即係宣傳嘅效用係會高啲，係咪咁啊？梗係陳太嘅名字一定大過即係普通呢個陳大文㗎啦，即係咁講一定係咁㗎啦。咁你變咗呢個反而係好細嘅技術性問題啊嘛，但係原則性嘅問題咧就係一定係統一政論。 謝家燕立多少少票嘛，可能可以。如果知名度高，你 唔係你立曬都唔係立唔曬所有嘅票嘅。呢個咪即刻俾人駁啦。譬如你話李卓人咁佢真係。佢都唔係好多票啫嘛，喺呢個新界西都係幾萬票，3萬零票就嘛，我唔記得。 咁唔係，咁你而家你新界西其他嗰啲泛民都攏埋佢度咯，啲票已經。 唔係，咁咪就係要攏埋咯，個 point 就要攏埋啊嘛。如果唔係任何一條友咧，唔攏埋都會輸噶嘛。如果仲計翻自己票數，一定唔夠嘅。所以變咗唔係邊一個嘅問題啦，因為 係糾纏咗喺拗邊一個，就好似變咗咧，嗰啲唔同嘅黨派咧，就係就喺度計下邊個著數，邊個唔著數。喂，咁咧，你一係咁嘅時候咧，人哋普羅群眾就會覺得呢啲你哋班友喺度以自己黨嘅利益多過係真正嘅政治運動嘅目的嘅。你有咁嘅印象俾人咧，那個運動已經係削弱咗一啲嘅啦，已經係，你明唔明啊？一定衰嘅啦，所以變咗拗呢啲咧，就其實係嘥出緊嘅 issue 嘅。 即係清清楚楚講到明，阿茂阿秀邊個上都冇緊要，阿黎則奮。周秀娜都冇所謂， 我嘅真係已經係成個泛民係壓落去㗎嘛，全部一齊出嚟站台㗎嘛，即係邊個出嚟選都係，譬如你何秀蘭選出嚟咁出嚟選港島，都全個泛民主派啲阿頭都係撐佢㗎嘛 ，call 曬自己嗰啲擁戴去支持佢㗎嘛，即係你支持佢就等於支持我余若薇，你支持佢就等於即係支持我何俊仁，要係咁先得㗎嘛，如果唔係點有六成票啫？冇可能有六成票嘅， 唔係。但我頭先講 issue 點要帶出嚟咧，就因為有啲人話民主黨咁唔公道嘛，就咁講清啫。即係你既然係有 issue， 咁我要講翻係講翻呢樣嘢啊，即係意識承擔嘅問題。 但係呢個咪就係、是、往往就係好容易係中咗啲嗱，傳媒中意咧就係點啊？大正經事大事咧就唔去討論嘅。其實成個議題提出嚟咧，最重要嘅意義咧就係你以工具去挑戰中共啊嘛，呢、這個先係最重要啊嘛。呢、這個先係最重要的 issue 嚟，因為其他啲係次要嘅 issue 嚟噶嘛。 個方法， 即係邊一個黨得益多啲少啲咧？根本呢啲係即係破，即係呢啲係好濕碎嘅嘢嚟嘅，唔係最主要嘅嘢，唔係主要矛盾嚟嘅嘛。主要矛盾就係話，如果香港人覺得即係呢個咁嘅中央啦，用人大釋法啦，喂呢、這個反而你今日劉乃強啦，呢、這個契弟反而寫到清楚，就係、是、你而家你哋係挑戰中央啊嘛。啊！佢又 buy 咧，大部分嘅人係 buy 中央嘅，唔 buy 泛民嘅。你咪好啊，你咪出嚟選咯，睇下一鋪，即係起你底咯。咪、所以變咗呢個係一個對決嚟噶嘛。即係你係鼓動啲人係去，即係中央已經其實係將香港嘅所謂民主就已經決定咗啦。決定咗就係2017年就係、是、所謂選特首，又可能到2020年係嘛？就係、是、呢、這個立法會全普選，但係都係可能啫，冇話實一定係嘅。仲要 depend on， 就算係17年咧，都唔一定係特首啫。要 depend on 咧，即係呢個過渡方案係咪大家接受，係咪循序漸進符合所謂基本法？所以中共其實彈弓手嘅。喂，但係呢樣嘢咧，係已經令到大部分好多咧，唔係真正好清楚政治嗰啲香港人咧，係收咗貨啊嘛，亦都唔係搞清楚意思，所以變咗你將呢樣提出嚟嘅時候，其實係挑戰緊中共呢個決定，就話喂揾笨嘅，根本2017年都係唔會有噶啦，所以一定要喂，我就發覺咧，當呢件提出嚟。甚至聽主持，譬如你聽講台，我聽下唔知心，佢唔知係為咗主持節目特登係即係兜住嚟講啦。即係佢哋自己，即係連過去要求話雙普選嗰啲人咧，無論係2007、2008或者2021年咧，佢都唔係好搞清楚呢個概念。佢都唔知道呢一個對決，如果真係要做啲運動咧，你嘅對決咧就係針對中共啊嘛，就係咁先至有政治意義嘅。即係喺國際上都有政治意義，即係話香港人夠膽出嚟挑戰阿爺，話俾佢聽。虽然你话咗俾我听，定咗系17，但我哋 化被动为主动， 我哋系要12，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喂，呢个先系最重要 issue 啊嘛！如果你从做新闻嘅角度里边咧，呢个先系咩？但系你谂下，香港传媒梗系唔会帮你 sell 呢样嘢，因为佢哋唔够胆咁写啊嘛。 梗系啦， 佢咪喺枝节里边去兜乱咯，就将所有 issue 变成系呢啲咁嘅湿碎。其实我觉得所有啲咬完全冇意思嘅。究竟是何秀蘭定是余若薇根本不是 main point。 咁佢哋话你唔入狱啊嘛，大佬何秀蘭你要知识得话啦，佢未必选得翻嘅时候，喂佢埋牙噶嘛。 个 point 就系选唔选得翻有乜关系啫？即系如果我从一个支持民主嘅角度里边，你做唔做议员关我屁事咩？即系何秀蘭做唔到议员或者余若薇做乜议员，唔系最重要嘅 point 啊嘛。我选你做议员嘅目的系想达成民主啫嘛，所以边个做议员其实唔系最重要啊，系咪先？如果我真系真正支持民主嘅人咧？喂，呢啲全部系工具嚟啫嘛，真正嘅目的你点解甚至系话赞成双普选都唔系最终目的嘅？最终目的就系我哋认为，如果唔系通过成咗双普选啦，香港人有啲困局系永远都走唔出去嘅，因为永远都系官商勾结，永远都系一班即系既得利益者操控大局，永远都系个贫富悬殊啊，社会资源分配永远都唔会公平嘅，一路继续咁样拖落去咧，就越拖越死嘅，香港迟早玩完嘅，因为你又唔会。人哋大陸咧不斷起飛，上海嗰啲即係追上嚟，咁你香港要玩完，喂係從呢個原則裏面去要求，即係點解要雙普選去解決你嘅困局啫嘛？咁所以變咗你喺做呢個政治運動嘅時候咧，其實民主派自己係要好清楚話俾曬香港人聽，同埋說服到佢哋覺得點解一定係要呢、這、一個即係投呢個票裏面用變相公投去逼。中央盡快實現雙普選去解決香港困局，如果唔係的話咧，我哋就死硬嘅。你就等到2017或者2020咧，就香港就玩完嘅，大家拜拜啦。 即係咁講，喂，你冇呢個強烈信息去說服到人呢，係成唔到事嘅。 但係喺泛民搞緊呢樣嘢嘅時候，咁中央又可以點樣拆招呢？即係唔俾你得逞呢？ 咪而家暫時你唔知呀。我咪講嘅因為 佢 一定會拆招。 咁你喺泛民你都要度一度對方可有啲咩 potential 招數㗎嘛，你都要諗一諗佢有啲咩嘢可能嘅 potential 而去防備。 所以我覺得話呢一個如果作為一個政治運動，其實有兩個目的囉。一個目的呢就其實係consolidate 緊你個泛民陣營嘅政治力量。喂，講真，經過咁多次嘅群眾運動咧，包括03、04啊，或者今年64，即係200,000人，或者係05年反呢、這個政改有100,000人上街，甚至七一點都有好幾萬人。喂，但係泛民主派係從來未真正係將群眾嘅力量咧去 consolidate 喎。 嗯， 巩固成为自己真正嘅政治力量啊！ 就算马叔喺背后， 你每一次都系有咗群众运动，你又出嚟咧就系铺咗个光，就当咗自己即系、就是、完成咗呢个民主运动。喂，其实唔系个个都唔系泛民主派做嘅，大佬由六四去到即系03，全部香港人自己自发。你只不过甚至系真正有运动嗰阵时，佢都唔识去 capitalize 啫。譬如喺03年。其实群众嘅信息就好清楚，等佢边个三个要求反对23条，董建华下台，同埋07、08双普选。但系喺03年呢一、这个民第一就唔系泛民主派搞，系所谓民阵啦。第二，就算当时所有嗰啲即系泛民主派嘅头头出嚟去领导运动游行嗰阵时咧，佢连好清晰个群众嘅信息佢都唔敢提出嚟喎，佢都唔敢嗌董建华下台，啱唔啱先？ 喂， 咪所以话 神早都搞 群众运动，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紧乜。咁所以话，如果你今次系背城一战，即系明知个嗰个困局，你俾人拖住鼻子走，你拖落去咧，即系等于好似政府拖港台，你阉干你实瓜。 死落一条。 既然系咁样，不如咧就进即系背城一战搏一铺。搏一铺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咧就系重新咧，即系组合，即系自己巩固自己力量。第二就系逼中共出招。 嗯。 如果我客观嚟讲咧，你去到最后咧，其实你输嘅机会都高嘅，因为你始终系政治嗰个力量对边系争好远。即系中共有咁多力量同埋传媒，咁多元机器，咁但系唔紧要啊！你咁嘅过程都系一个政治运动过程，系教育紧香港群众啊嘛，同埋你系将个政治力量里边系组合到噶嘛。喂，如果你连咁都唔去做的话咧，就真系其实可以收档。 咁神早同你讲咗噶啦，即系香港嘅争取民主，你唔会系靠民主派帮你去争取民主，靠自己噶嘛。但个问题系，如果中央去拆招嘅时候，喂，佢真系同你癫啦，嗱，我即系谂得 wow 啲，佢真系同你癫，又派个人出嚟同你一齐癫落去，喂。咁你嘅結局，如果每一區有兩席，咁一樣咁嘅結局嘅啫喎，都係。 其實未必一定嘅，即係未必一定。 喂，而家未必一定要7成半啊， 唔 係起碼要。 你一定要了解翻共產黨嘅作風，即係我其實我認為我自己都幾了解共產黨係點做。共產黨係永遠唔會打冇把握嘅嘢嘅。 嗯。 佢次次都要試到好準啦。你諗下，佢04年，即係你當時可能唔喺香港啊，04年嗰個選舉啦，點解可以喺九龍東分票分得咁清楚，分到咧即係呢一個陳鑑林票仲多過呢、這個 陳婉嫻， 陳即係 邊個？ 陳婉嫻 係咯， 咁啊即係話佢根本當時嚟講，中共都派6000人落嚟計曬啲票數，即係一分都唔會差。 陳婉嫻明明係票後， 係啊， 都要落淚。 今年你睇到啦，08年嘅選舉咧，中共已經坐定粒落，明知你根本都佢根本都費事理你嘅，反而冇呢樣嘢做啊！今年 係 08年選舉啊。所以话中共咧，佢唔会唔打无把握嘅仗。第一，佢即系坦白讲，中共睇唔起香港泛民主派，因为你有几多料佢知道。 咁唔系，一泛民嗰边仲有个司徒华，仲有个黎德粉， 仲有黄毓民，系泛民主派嚟嘅。 仲有黄毓民， 即系真正有实际力量啦。阿华叔都已经系过咗啦，因为你以前最强就系支援会嘅时候，就因为有个教育喺背后啫嘛。咁而家你其实嚟讲，你真正嗱，如果你客观嚟讲，而家反而最搭马系社民连。 系嘛， 都叫有1000人。咁但系你话真正，因为点解你做一个运动咧，就唔系真系狗噏咁，即系咁简单咯。你真系派人落去，譬如话而家你真系当政呢样嘢去做一个宣传，咁泛民主派加埋，可唔可以出到10,000人落区宣传咧？ 嗯， 左派做到啦，系咪先？ 系 你做唔到，即系呢个就咁简单啫嘛。其实你运动系计实际嘅嘢啊嘛，动员嘅力量啊嘛。所以你真系当一场仗打嗰时，你就系要咁样做噶嘛。佢點兵㗎嘛，大佬啊！你韓信點兵多啲先，你點兵都冇兵咁做乜啫？你淨係個口唔掂嘅，落唔到啊！淨係靠長毛一個，或者阿鬱敏國雖然係辯才好啊，但你做唔曬㗎嘛，大佬啊！即係呢個係一定要一個好強，你個對手好強啊，大佬啊！你因為你上一次選舉04年就 show 到俾你睇啊，即係中國一操盤嘅時候可以動員幾多人啊？到唔操盤咧，佢發覺今年唔使操盤都 OK。 打個平，即係差唔多叫打個平手，叫雖然理論上你都叫節目成，但係佢冇所謂嘅，因為中共嘅睇法咧，佢係有一個好長遠嘅 plan 就計到啦。除咗新移民越嚟越多咧，我已經講啊，新移民其實好多時都係民建聯嗰啲政治基礎嚟噶嘛。你再假以時日 ，by the time 去到2017唔得咧，又再褪遲啲，差唔多啦，到時去六四啊，大佬。即係佢嘅選民有六你四啊，佢贏硬你啊冇。 到佢係另類嘅黃金定律啦。喂，咁但係而家就係傳媒亦都唔係同你一齊喺你嗰邊啊嘛。 咁梗係啦，所以變咗呢個唔係話咁易啊。不過我都覺得係值得做，因為點解？即係我覺得係已經預咗輸嚟打，你反而咁樣啦，你冇個壓力。咁、但係當然咧，你泛民要願意犧牲啦。佢犧牲就話你可能有啲人嘅，因為咁而係冇咗個席位嘅，冇咗就冇咗咯。有乜大嘅分別啫？其實。即係我反而唔會覺得，譬如有啲人拗撬咪話唔可以啊？點解？如果你少過二十個咧，即係連個否決理論都冇啦，就乜都過到啦。喂，即係講真，即係過到同唔過到個局面都唔會，即係好大，即係差別啫。如果你真係即係通過選舉係輸咗的話，俾人哋贏咗，人哋多過喺個議裏邊佔咗大多數，真係乜都過曬嘅時候咧，你反而仲好啊！即係仲清楚，你咪專心去做一個即係。呢、這個建制以外嘅反對派咯，搞街頭嘅 點 解 嘢咧？喂，你如果 民主揾食就唔好去做選議員啦，大佬揾食炒股票啦，賭貓過啦， 問題啊，喂， 做靚模過啦， 啊，你又真係講得真係好，你又唔係當事人，大佬喂，我嗰次阿李卓仁上嚟嘉豪會客室，喂，個女啱啱先走去美國讀書，又要供緊美孚層樓咁，喂，佢就扣60,000+人工嘅，大佬，喂，而家如果議員做咗咁多年，突然間冇得做咩？喂，即係香港唔同海外喎，好多啲律師背景，如果香港你做開咁多年都做議員嘅，突然間冇得做咩咧？ 喂，做得民主派就一定緊有犧牲啦。咁客觀上即係講真，其實公民黨四大黨犧牲好多喎。是不是你做了大量之後打官司少曬啦已經。有啲人因為反咗政府佢唔會搵你做係咪先。一樣㗎嘛尤其是梁家傑最唔抵㗎。佢啱啱。 啱其他嗰啲㗎嘛。 唔係啊冇嘢做爭收入好少啊爭好遠啊大佬。爭好遠啊你本來做個大狀可以搵好多錢一年搵過千萬得㗎。 但係做開大狀嗰啲冇嗰份立法會議員點搞呢咁。 喂你唔可以咁樣計你因為全世界去搞民主運動裏面有人會咁計。台灣會唔會咁計啊？ 唔 係， 即 係 意思話你嘅屁股同佢嘅屁股決定嘅腦袋唔同咯。 我都係，我都係回眼階級嚟嘅，都我都係新，即係新聞。 你講完兩句拍一攞咗就離開直播室嘅大佬，佢對佢哋嚟講， 你唔可以咁講。喂，咁樣講，香港人點解要支持你啫？你有冇工作關我咩事啫？係咪即係你唔可以用民主招牌你即係嚟當一份工作？即係如果係咁的話咧，咁其實就唔好講咁高調咯。咁你咪做好地區工作咪得咯，都保到個席位嘅。咁你要求咩想補選啫？咁你講完之後，你都其實做唔到咁講嚟做乜啫？嘥氣咁。 咁我睇下到時邊個有承擔，我睇。 要揾食，香港有好多辦法揾食啦。呢、這個世界唔一定係要做議員先揾到食噶嘛。議員又咪揾好多都揾幾萬蚊啫嘛，係咪先？ 好嘛？我哋對佢哋嚟講有啲 啊，你唔好咁睇小人哋。可能我唔做議員嗰陣時，佢做第啲嘢可能仲會發達啦，係咪先？ 哇！呢節太平山咧好多火花啊，咁樣就 OK。第三節再翻嚟。